下了这闲言呐，咱那不那把那别的唱，唱一段那独占花魁卖油郎。留神观望，裘皮车上都坐定了一位美貌的姑娘，只见她黑沉沉的那乌云呐，去黑瓦亮。可这兔子它的朱唇上，可若你咬着银牙，就把那个金牙套着响。上身穿苦格的小袄儿呀，那本是一个实心眼儿。脚儿了得把那空气脏，小金莲真不大呀，了天狗能儿寸长啊，上海市的那小昆星儿可等在了的双足上，丝线的洋娃子要了挺老成哎，那颜色是淡黄啊，怪不得那些迷灯鬼儿都爱上他的当，就是那呀神仙要了看见了他，我这心里头也是发慌啊。从此后我心中可永不把他忘啊，肩担起了油的挑子，我这回转那油房。为大家奉献天津时调《秋景》。 天儿啊亮啊，

为丈夫有几句那知心的话，我要你牢牢的谨记心间。 Thank you. 去个整整的三年，我们家酒里都下了毒药，蒙汗药酒里听不人言，毒酒毒死了我的父主，还敢登门跟我要钱，三生换活我的父主，点庄卖地我把你的账还，三生换活我的父主，我和你老儿到当官，杜康听此言我哈哈大笑，贤嫂你不必也口出大言， 就算是我们已经完整的欣赏过了这段铁片大鼓刘伶醉酒哈，那之后再给您安排一段汪佩臣先生演唱的王二姐思夫。 的那个油条汤啊，你们瞧，做的我们先是啊，他贴的我的后腔，你们也能吃一下我呀。十七八个大姑娘的弯弯道道的拄着拐棍，里面那边的拐棍啊，我们叫。 起来难解皮儿啊，弄得我的味儿儿啊，我的味儿儿啊，自从那一年的出了殿到现今呐，怀抱着胖小子胖论堆儿，必有个意思儿，他爹本姓金儿，可他妈。